午三点，明星大咖，电台名嘴，陪您欢欢喜喜过大年。 北京时间12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故事天地。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1925年，孙中山病逝，革命尚未成功，各方势力蠢蠢欲动。廖仲恺遇刺，中山舰事件，北伐大战。不久之后，918事变发生，抗日战争拉开序幕。面对如此复杂的局势，黄埔军人如何展现英雄豪情？蒋介石、汪精卫、吴佩孚、张作霖之间有着怎样的恩怨情仇？中华儿女又是如何在民族危亡的关头奋起自救的？纪实传奇正在播出，历史深处的民国三重生，敬请收听。 上回我们讲到，国民政府接收日伪政权之后，用法币去兑换伪币，比例为1:200。那么这样的一个兑换比例究竟是谁制定的呢？ 根据香港中文大学的民国史学者郑慧欣在其作品《关于战后伪中储券兑换方法的决策经过》中所说，这个神奇的兑换比例是由接收大员们一拍脑袋想出来的。至于理应把控国家财政和经济决策权的宋子文，那段时间正忙碌非凡，无心过问此事。他先是忙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谈判，后来又忙着跟美国谈战后援助，根本没有重视回收伪币这事儿。对于这事儿，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但是话又说回来，大家呢也不用太过关心这个兑换比例产生的具体过程，只需要从利益的最终归属、接收大员们来看，用脚后跟想想就能知道，这个荒唐的兑换比例是大大小小的贪官们共同努力的结果。国民政府的贪官们中饱私囊，变身大富翁，十分得意。但是那些被贪官欺负的沦陷区资产阶级分子，原本国民政府的死忠支持者，则十分不满。与其让国民党的贪污统治把我们搞得一无所有，那还不如主动投靠共产党，活在共产党清廉的集权统治下，应该不会比活在国民党的贪污统治下变得一无所有更可怕吧。所以说，沦陷区的民心大事。可是对于国民党来说，这还不是最坏的消息。最坏的消息是，内战开始后的一系列经济政策让国民党失去了全中国的民心。内战开始后接收的敌伪产业折合约10万亿法币被消耗了，宋子文找美国争取过来的贷款和军用物资合计10多亿美元被花掉了， 孔祥熙留下的现金流也被用光了，即便如此，军费行政费依旧高居不下，财政赤字疯狂增长。没办法，打仗本身就是世界上最费钱的事儿，更况且还有那么多国民党贪官和地方军阀齐心协力为国家增加行政成本呢。可是八年全面抗战过后，民力已疲，政府再也无法通过发行公债集资以筹措军政费用。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填补财政黑洞，为了筹集军费，国民政府只能向中央银行借钱。由此，宋子文下令中央银行加印钞票，加大法币的发行量。有常识的人都会知道，法币膨胀，发行量增大会带动物价飞涨，物价飞涨反过来加速法币的贬值，法币贬值又造成购买力狂跌，而购买力不足大多通过加印钞票来弥补，这就是一个恶性循环呢。宋子文作为财政专家自然懂得这个道理，为了稳定法币和经济形势，宋子文使出了绝招，抛售黄金和美元，即明码标价，比如一两黄金卖16万法币，一美元卖2000法币，将黄金和美元放到市场上售卖，吸取民间游资，回收一部分法币，控制法币膨胀，平抑物价，稳定经济。在正常情况下，宋子文这招也算是一个不错的解决方法。但是，宋子文忽视了一个问题，一个致命的问题。他没想到，一旦中央银行的印钞机被绑上了内战的战车，就会在滚滚洪流的裹挟中前行，根本停不下来。抗战胜利后，法币发行量约为5000亿。截至1947年年初，法币增加到35000亿，而宋子文花掉了国库一半的黄金和美元储备，却只回收了不到10000亿法币。也就是说，抛售所回收的法币只是小部分，面对仍在快速增加的法币，宋子文的办法几乎没有产生任何效果。更要命的是，宋氏和孔氏家族控制的福中公司和扬子公司也参与了这场抛售风潮，抢购了总价值约400万美元的黄金和美元，这给宋子文的政敌比如 CC 系、政学系找到了批评的借口。啊，你宋子文不仅工作没干好，居然还将国家财产转入了私人腰包，是可忍孰不可忍。连傅斯年都发表了这样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等雄文，让宋子文赶紧走人。最初咱们介绍宋子文的时候提过，他性格很差，人缘也很差，所以众人落井下石亦属正常。所以不管怎么样，宋子文只能选择辞职了。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宋子文走人之后，战争仍然在继续，法币还在加印，经济形势还在恶化。于是，新上台的财政专家们开始想办法。想到1948年在法币发行量相比抗战结束时暴涨了1200倍，总量达到600万亿的时候，在通货膨胀已经无法控制的时候，专家们终于想到了一个办法，推倒法币重来，即用大名鼎鼎的金圆券替代法币。主要操作办法如下：一是强行要求全国人民将自己持有的黄金、白银、美元等外币、法币全部兑换为纸币、金圆券，违者没收。世人都知道， 一般的纸币远不如黄金、白银和美元这种硬通货可靠啊，更何况是金圆券这种前途不明的纸币，谁甘心来换呢？第二，冻结物价，使用国家强制手段禁止抬高物价，禁止囤货，以预防通货膨胀和金圆券贬值的情况发生，强迫以赚钱为天性的商人做亏本买卖，哪个商人愿意干啊？打劫普通老百姓，砸商人的饭碗，如此不顾人性的经济政策，怎么可能成功？果然，有人站出来反抗，拒绝兑换金圆券，停止出售货物，大量囤货。在这种情况下，近代史上大名鼎鼎的蒋经国打老虎事件诞生了。蒋经国来到上海，收拾不听话的商人，结果蒋经国收拾了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平，却因为宋美龄和宋霭龄的包庇阻挠，没能搞定孔祥熙的儿子孔令侃，打老虎行动就此失败，国人对金圆券的信心就此倒塌。法币已倒，金圆券未立，国民经济就此崩溃。平民百姓对国民党事业的最后一点支持，随着这场金圆券改革的失败，同时化为乌有。对蒋介石来说，唯一的好消息就是，在违者没收的胁迫下，通过金圆券回收了约200万两黄金，后来都运到了台湾。事实上，通过蒋介石的日记，我们发现他很清楚国民党的腐败情况，但是他畏首畏尾，担心矫正高级官员的腐败问题会导致复杂的政治问题，所以想等一统天下之后再来慢慢革除腐败。据说蒋委员长败退台湾之后曾经说过一句反腐心得：反腐亡党，不反腐亡国。虽然蒋委员长败退台湾后明白了很多道理，但是那些都是马后炮，无助于解决此刻的局面。此刻共产党已经完成了战略大反攻的准备。抗战八年是共产党成长的八年。政治上，延安行政机关人员的组成实行三三制，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中间分子和其他分子占三分之一。简单来说，三分之一是共产党员，三分之二是党外人士，也就是将共产党主打的多党派联合执政理念制度化，非常的高风亮节。于是全国人民惊奇地发现，共产党竟然崇尚民主，而且不乏理想和信仰。大批原本在国统区的爱国青年知识分子纷纷投奔延安，来到了这座破败的、矗立于贫瘠的黄土高坡上的内陆小城。经济上，陕甘宁边区政府不再走打土豪分田地的路线了，而是自食其力搞军队屯垦。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王震的三五九旅，他们被调到南泥湾，放下武器，拿起锄头，开荒种地，将南泥湾建设成了陕北的好江南。军事上的变化则更大，接收东北之后，兵马已增至127万，势头惊人。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政治、经济和军事三位一体，互为支撑和保障。若政治和经济出了问题，军事也一定会出问题。内战其实就是抗战的翻版，共产党对付国民政府的方法与当年国民政府对抗日本的策略如出一辙。 此时的国民政府仿若几年前的日本，战线拉得太长，而且拉战线的速度比日本要快得多。只几个月的时间就接收了国内大部分地区，而对于集中兵力于一隅的共产党，国民党却没有在短时间内集中起足够优势的兵力进行打击，倒是不以战地为目的的共产党深得伤其实质不如断其意志的战术精髓，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的，不断通过运动战消耗国民党的有生力量。更为重要的是，国民党错选了决战场地东北。共产党在东北兵力占优，且有战略纵深，控制了约 90% 的乡村地区，还有苏联的支持，所以国民党很难拿下东北。而国民党在东北投入庞大兵力，全力求胜，以致华北防守空虚。因此，一旦东北拿不下，华北也就守不住，一步错，那是步步错。共产党主力部队与蒋介石五大王牌主力对阵次序如下。第一场战役，1947年5月孟良崮战役，陈毅、粟裕对阵张灵甫，三天三夜，华东野战军16万人围歼整编74师2万6千人，张灵甫殉职。第二场决战，1948年9月辽沈战役，共产党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围攻潘玉坤的新一军和廖耀湘的新六军，新一军和新六军全军覆没，廖耀湘被俘，潘玉坤逃往香港。那么新一军原军长孙立人去哪儿了呢？他因为军队派系之争，在辽沈战役开始前一年就被取消了军长职务，由黄埔四期生潘玉坤接任，孙立人后来去了台湾。第三场决战，1948年11月淮海战役，刘伯承、邓小平以优势兵力围攻胡琏、黄维的18军，18军全军覆没，黄维被俘，胡琏逃脱。第四场决战还是发生在淮海战役，陈毅、粟裕对阵杜聿明、邱清泉，第五军全军覆没，邱清泉自杀，杜聿明被俘。武之曾跟日本人杀得昏天暗地的强军，永远地躺在了东北、华北的土地上。毛泽东在得知第五军覆灭、淮海战役获胜时，就知道自己赢定了。毛泽东当然有理由自豪，当年湘江边上意气风发的年轻书生，经过了那么多的艰难险阻，终于拥军数百万掌半壁江山，他满腔的思绪想必会在那一刻飘得很远很远。淮海战役决胜之后，平津战役也到了尾声，早就跟老板阎锡山不和的傅作义选择了和平起义，这之后就是宜江胜勇追穷寇，百万雄师过长江。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两个月后，62岁的蒋介石在成都凤凰山机场登机，他老泪纵横，挥手告别了那渐渐远去的江南烟雨，留给历史一个孤独落寞远去故国的身影。4小时的旅途并不漫长，漫长的是此后的26年，蒋介石蜗居在孤岛台湾，终身未返大陆。一切皆成过眼烟云，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蓦然回首历史沧桑，是非恩怨早已随风吹雨打远去。在历史的滚滚洪流之中，双雄逐鹿背后其实是各自追寻的家国梦想， 而老百姓真正盼望的是国泰民安，丰衣足食。整部民国史充满了老百姓的血泪和呻吟。若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华大地能就此不见兵戎，不动干戈，才真正是民族之幸，苍生之幸。幸而今天的中国已不再是100多年前那个任人敷衍、任人欺辱的国家，全体国民的奋发和付出，几代人的忍耐和努力，终于换来了今天的底气。之前的血债都会让侵略者们吐血来还。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无论是在天涯还是海角，中国是唯一一个靠得住可以保护中国人民的国家。随着民族的复兴，国家的强大，这个能力还会越来越强。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听众朋友，由江城所著的《历史深处的民国三：重生》，今天就为您播送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将为您播放短篇纪实作品《绝密情报之铁桶计划》，欢迎您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纪实传奇》。同时也请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的微信号是“纪实”的汉语全拼603，欢迎您搜索添加。 一份绝密情报，隐藏着全面消灭红军的计划。两个关键人物在紧要关头帮助红军突出重围，提前长征。蒋介石煞费苦心制定的铁桶计划究竟有多危险？这份情报又是怎么历经千辛万苦送到周恩来手中的？纪实传奇即将播出，绝密情报之铁桶计划。玉器在普通人眼里向来有种神秘的感觉，从新石器时代到现在，中国玉文化已经走过了8000年的历史。围绕著名珍宝和氏璧发生了哪些传奇的故事？中国当代玉器的四大国宝是怎样创作出来的？他们又有过多少跌宕起伏的经历？著名作家贾平凹是如何得到一块世间罕有的金镶玉？又为什么忍痛割爱分镶散玉呢？作为文学家和玉器鉴赏家，作者白描历时数十年南下北上，亲历玉器市场，为您解析中国玉文化的奥秘。2月22号中午12点，纪实传奇即将播出，中国玉器市场见闻录秘境，敬请收听。 纸上得来终觉浅，历史中的学问我们慢慢道来。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读史有学问。